主打星 R 扣谢和弦，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给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行政院秘书长卓荣泰今天证实，经过思考决定参选民进党主席，共同承担责任，也将请辞行政院秘书长。卓荣泰指出，下午就会到民进党党部登记参选。决定参选的原因，就如同桃园市长郑文灿在脸书贴出的“终生代谦卑反省，共同承担责任”声明，他愿意一起分担责任，共同承担。至于请辞行政院秘书长的时间点，应该会在党主席选举之前，确切时间需要跟行政院长赖清德进一步讨论决定，以免影响行政院政务运作。民进党内新潮流大佬前秘书长吴乃仁决定退出民进党，退出新潮流。民进党败选之后，蔡英文总统急着和台北市长柯文哲见面，民进党中生代不肯参选党主席，直到昨天深夜才联名推举行政院秘书长卓荣泰参选。吴乃仁在新潮流内的群主说道，看到你挺卓，那我要退党也要退流，我已经忍了很久，这是最后一刀。看到郑文灿挺着的说法，请替我报告厉总干事，自即日起本人退出新潮流，我还在办公室的东西这几天过去打包，此后祝大家幸福快乐，心想事成。至于退出民进党的手续，请帮我处理，算是帮我最后一次忙。吴乃仁说，他对人选没有意见，但中生代推举卓荣泰声明中那样的文字，郑文灿都签得下去，新潮流还有存在的理由吗？民进党主席补选，台南市长当选人黄伟哲今天下午北上陪同行政院秘书长卓荣泰登记参选。黄伟哲强调，民进党再也经不起内部意见不合互相攻击，党主席必须是位好的倾听者和协调者，参选者既然要为党承担，就要展现风度气度和高度，不管中生代新生代老生代，一定要能整合各方意见，不是凌驾他人意见。卓荣泰的沟通协调能力毋庸置疑。媒体报道，共推卓荣泰参选党主席是在总统官邸讨论确认，但是总统府今天强调，报道都是捏造，不是事实。蔡英文总统现在不是执政党主席，不会介入党务，总统寓所更没有报道指涉的会议。民进党主席补选登记今天最后一天，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龙今天带着150万的现金到党中央登记。尤英龙说，自己不是踢馆，是要救党，卓荣泰是他的好朋友，如果卓荣泰能有机会承担这样的角色，他很开心。但是他认为，如果总统真的在官邸开会推举人选，过程就显得怪怪的了，没有必要这样。他想参选，就是希望改变民进党这种已经变质的政治文化。尤英龙强调，民进党遭逢选战挫败，原因很多，但绝对不是党内不团结，而是党内全都团结在蔡英文总统兼党主席的领导下。这场党主席补选，不该是辞去党主席的总统在官邸找来派系要角，共同推出人选。党主席不应该是派系瞧出来的。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84点，来到9774点，成交金额955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389点，跌幅 1.79%， 来到21426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7点，跌幅 1.32%， 最新价位2067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22点，来到2611点。

握我们的手，飞起了的伞当成麦克风，跟着阳光在摇摆。没有人听懂的歌，仍然很快乐。亲密的和不亲密的都过去了，我可以跳着舞跳到那笨重都融化，兴奋的在无限转圈里面，甚至不害怕有没有明天。我把梦摆在纸上， 下午的2:11，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来到了2018年12月14号 Friday 星期五。第一个小时呢，通常都是我们的一周大事。那在进行一周大事之前呢，本周哥哥妹妹有一个一周大事，就是哥哥妹妹有意思的 Good Night 周，我们的对战周。其实这个对战呢，除了第一天有在较劲之外，第二天开始就是你就看两个很没有规则的人就开始走歪了。原本我们每天都要比说谁先右拐，在使用 Goodnight 软体上的那位陌生人先讲出我们的关键字。 嗯，回答关键问题 了。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节目的仙女，他没有设下一个赢的人可以得到什么 哦，没有惩罚，也没有惩罚， 就是有奖励，比如说赢的人可以得到1000元搜狗礼券之类的。 哎呦， 啊，我们就会非常认真。 你说为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 对对对，类似这样的感觉，但是因为没有任何的奖励或惩罚，所以我们到时候只要聊得开心就好了。这个礼拜呢，我们都在使用 Goodnight 这个交友 app， 然后这个语音交友的 app 就是顾名思义，就是用声音跟彼此聊天，就是反正很简单，就是用这个 app 在平台上面，你就开始就等到哎有一个人出现了，你就开始跟他聊。然后 通常是男生要等啊，女生不太用等啊，女生可能就是一两分钟 哦， 男生 哎一两分钟也是等很久哎，怎么不是打开就可以聊？ 你都已经只要等一两分钟，你还要抱怨？我们要等13分钟以上，哎，怎么那么不知足啊？是不是惹人生气啊？ 不是啊，就是人家上班休息时间只有一点点，那等那么久，待会主管听到我在玩 Goodnight 怎么办？ 那你就用你主管给你的薪水买加速排队，马上就可以聊，好不好？ 但是呢，你跟这个陌生人聊天，其实你们也有极限的，你们极限就只能聊7分钟，7分钟一到，你们缘分就会强制挂掉，除非你们在7分钟之前有先约好说，待会你要按我爱心哦，我也会按你爱心哦， 按爱心就可以继续聊天了。 这个时候也是考验人性的时候，你答应对方要按爱心，对方也答应了，但对方真的会按爱心吗？ 哦哦。 但其实语音的交友 app 就是想要排除那种感觉以貌取人，我们看到这个照片我就不想聊，反正就是你对这个人一无所知，你抱着一个最开放的心态跟他聊聊天，也不一定是要好像寻求一定要找到另外一半，有时候就是跟不同的朋友 就 聊聊不同的生活， 认识不一样的人，就是聊聊天啦，聊聊天拓展交友圈。 最后一天的大对战，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诱拐对方讲出的答案。 今天这个问题比较难啦，因为就是真的是私密的问题了。 这个我连现实生活都很难问欸。嗯， 就像我现在问说，欸，广播女神，嗯，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190几万吧。 一个月190几万 ，Oh my god！ 这个月还赚比较少一点，有点烦哦。 我天哪！ 哎，这个月金融曼哈顿的您啊，获利多少呢？ 对啊，就是讲到钱真的是很尴尬，要问收入这件事情。 除非对方就是唬烂你这样子哦，就是他也许他没有讲出一个真实答案。那你、你有从刚刚开始排队了吧？ 我是在排队啊，目前还要等7分钟，排队号码207。 我们等哥哥先找到他今天的女伴。 门口他为你留个风，不必去敲开锁，这表白你懂不懂？ 蹑手蹑脚的走，我都玩这种无人搜刮的楼。 OK 我拉走， 我这去将你逮捕。 Oh boy, oh boy, 现在那台戏等待的路。 Oh girl, oh girl, 这夜晚怎么玩？ 现在生活看你怎么办？ 别多盘算， You just do it, do it baby。 Just keep it low，特别大方松，他说他不怕羞，他的感觉是乐在其中。 Shh, keep it low, boy, 放轻松，叫你怎么抬头？有了默契就不许开口。 都背的草弄，想见你一定是个妩媚的高手，心给你掩埋，也处理了 red side， 这游戏绝对是你精心的编排。 鬼开情从来不说， Tell me baby what I'm gonna do， 太多风险就像赌博， 上了脑就像被你下过了毒， 心跳的脉动上诉。 Oh boy, oh boy， 这一直到彼此的弯路。 Oh girl， 哥哥你现在几号了？ 147，等待5分钟。 Super long， 希望等待是值得的。 然后讲第一句话说，不要，我不想上节目，我不要。问什么问题？我不要，我不要跟你讲收入。为什么？ 不要不要。 那你先说啊。 会不会遇到左文轩啊？ 我天啊，我等。来了来了，嘿嘿嘿嘿嘿嘿嘿，等待对方加入，等待对方加入。他叫宝儿， 哈， 离我非常非常的遥远。 是 Pop You Lady 的宝儿吗？ 不可能，他的宝是简体字，距离我1594公里。 那会推到去哪？ 最遥远的距离。哎，那个等等，嗨嗨，他挂掉了。 你这样又要重新排队一次。 枉费， 女生真的很过分，不要随便补补好不好？ 唉，这就是一个残酷的市场啊！ 欸，其实我们应该要建议有个机制， 怎样？ 就是如果你被突然的补补累积10次、因为身心受创，你有一次加速通关的机会。 你说应该要建议他们这样，对不对？ 对，我今天回去要写信给他们。 In and Out，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西西孙盛熙。 上了没啊？到了没啊？ 还有 Jay Sean。 哎呦， 喂， 喂， 嗨，你好， 嗨，你好。 我现在正在做节目，然后是现场节目，所以我们的对话会被大家听到。我要先跟你说哟，可以吗？ 哦，好，你是直播主吗？ 对，你可以、 哦 哦、类似这个样子，对，类似这个概念。我不是直播主啦、哦、我是广播 DJ。 哦，是哦。 对对对。 好哦，嗯。 好，那今天呢，就是我们在广播节目上玩这个游戏。哇，要直接这样问吗？因为我觉得直接这样问好像有点难诶。啊，你当我 你当我是一个普通使用者聊天好了。你现在在干嘛？ 我现在在上班，我现在是休息时间。 你在做什么的？ 我在咖啡厅工作。 咖啡厅工作，这是你的正职吗？ 嗯，对，但就是也才刚来而已啊，还没有做很久。 哦， 对，就因为是家里的那个咖啡厅，所以就算是来帮忙的这样子。 哦，所以是小开就对咯。 嗯不是，不是我开的， 所以是富家千金就对咯。 不是，不是， 哦， 别人的钱，别人的钱，嗯。 哎，那如果是这样算是家族企业，对不对？ 可是其实也不算呢，因为这是我哥的咖啡店啦，那就是大部分都是他在管理这些，所以我们也没有插手，只是偶尔来帮忙而已。 哦，可是一方面你帮忙，然后又是正职，那这样子哥哥要给你多少薪水？这样薪水怎么算？ 有人第一次就问这个问题哦 对啊，我就是好奇，我好奇宝宝 哦。薪水就是一般的起薪吧，大概30,000这样。 哦， 嗯， 那这样除了、 啊、 除了你在咖啡厅工作之外，就是你现在还有做其他的事情吗？ 没有，因为算是正职帮他，只是可能不会做很久，就是一段时间这样。 打算何时离职？ 可能年后吧，反正自己哥哥都好说。 哦， 对啊， 嗯嗯嗯，谢谢、嗯、谢谢你回答一个陌生人这么私密的问题，我很感激。 好，不会， 非常感激。 好，欸、 那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嗯、 那你说多少？ 哦天哪，这个， 毕竟你可以问我，我可以问你吧？ 啊，对啊，是没错啊。 嗯， 我一个月收入哦。 嗯，还是不好说， 不好说啦，我害羞。 哦，好好好，OK OK， 让你害羞。好， 谢谢你，谢谢， 谢谢你。 那我爱心哦，好，拜拜。 好好，拜拜。 搞什么？ 我害羞啊，我就觉得这很私密耶。 居然不好说，不好说，就好啦好啦好啦，就让你不说，人家很 nice 耶。 你一定会逼，对不对？你一定会逼对方讲，对不对？ 不会啊，我也是很 nice 的。 是吗？不是吧？ 台湾女生都很 nice 的啊。 啊 ？Excuse me？ 才有温度，何不装无辜？虽然他们说是怪物，哦，不模仿别人。欺负了自己的肌肤，反而突出，不被收服。丰富了自己的丰富。 我今天没有想到起手式是什么，哎，哥哥有没有给我建议一下？ 刚刚那样蛮自然的啊，问你做什么工作，然后就可以说大概这个位置是之类的吧。或者可以说，我最近考虑要转职，哎，觉得，但是我不知道要做些什么。然后我现在这个工作一个月才不过40,000多，那你那边那个工作一个月大概多少钱呢？这样子， 我可以过去吗？这样吗？ 你们公司有没有职缺啊？那个职缺大概多少钱？ 哦， 待遇如何？ 这个角色我进得去吗？ 这。 古巨基的怪物，今天来到最后一天大对战的时间了。 嗨。 喂，你好。 你好。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 我叫女孩。 女孩你好。我叫燕语。 燕语哦。 对对对。 听起来。 陈燕语。 好本名，你是直接讲本名吗？ 那对对对，我的算是我的笔名这样子。 笔名？ 对对对，因为平常就是喜欢写信，所以还有在用笔名。 哦， 嗯， 那跟那个谚语吗？ 对对对，谚语。 因为我现在在做一个直播，就是我现在同时在做直播，就是想要记录在。玩古奈的人，所以 哦，我以为开始玩了， 开始玩啦， 开始玩了， 开始玩啦，只是接下来的对话就是会被大家听到，我想先确认一下谚语可不可以接受这样。 没有，我已经开始玩了，那好，可以，嗯， 你刚瞬间听起来有点慌张为什么？ 不是，因为我是假装的，那都不是真的，我想说玩一下。原来您是主持人， 我应你对啦，也可以说是。那 好， 那谚语你在做什么的？ 我现在角色设定吗？ 就是好，你觉得你是做什么的？ 我现在是做那个就是冷冻设备的，就像一些对，它仓储那种冰箱啊什么之类的那种。 然后是在买卖这些设备吗？ 嗯，对对对。 嗯， 对。 哇哦，哎， 嘿，是。 嗯，一般人对这个工作还会有什么好奇的地方吗？ 感觉应该没有。 所以就是你觉得这个工作就是这样？ 对啊，就是算是我的兴趣吧，因为就是一直以来对这种 冷 冻器材。对，就很有兴趣，很莫名的执着。 你喜欢冷冻设备？ 对啊，可能也跟我就是喜欢那个冷的环境也有一点关系吧。硬要说的话，不知道，就小时候就很着迷。 那你喜欢风暴男吗？风暴男就可以把人家变冰的吗？还是什么的？ 哦，那就是比较，对，那是科幻一点啦。但是我是在现实中就还真的蛮喜欢，如果有机会，我也蛮希望可以当的。 那你喜欢 Elsa 吗？还是想当 Elsa？ Elsa 就也还不错，也还不错。那个如果有那样的生长环境的话， 我第一次听到对冷冻设备从小就很喜欢我觉得好妙哦。那 对， 你在台湾吗？ 对，我在台湾。 可是台湾夏天你应该会崩溃吧？ 也不是说我生长就是一定要在，我只是说蛮喜欢那个冷的环境啊。但是 OK 啦，因为毕竟这样生长嘛。 嗯哼，你是在家里会动不动想去开冰箱感受一下里面温度那种人吗？ 对，小时候还蛮喜欢的，然后对就是冰箱的一些构造啊什么的都蛮有兴趣的。对对对。 那冷冻设备买卖就是你也是在一个公司的体系里面，还是你自己就经营一家小的在买卖冷冻设备啊？ 算是在公司里面。 那你们这个职称有叫什么 title 吗？没有。 比较难定义，但就算是我们都算是冷冻技师吧。 冷冻技师， 对对对。 那你做冷冻技师多久了？ 我因为也这样子做起来大概四五年吧。 四五年，那冷冻技师不就没有办法像什么一般的工作，他可能可以往上爬，然后每年加薪加薪加薪，你们就是比较固定的薪水。 也是会有，因为我们公司里面也是有一些升迁制度啦。 嗯， 对对对，但就是可能就是他这一行，应该说我们就是分每一个，里面还有细分一些技术什么的。 哦， 技术，所以可能就是大家各司其职这样子。对，升迁又制度跟一般的想象的公司又不太一样。 如果问那个冷冻技师的月薪大概多少，会很没礼貌吗？因为这个产业我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没遇过 等一下我可以再跟你确认一下，请问你是主持人吗？ 对对，这个是会公开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讲月薪不可以的话，你就可以不要讲，你可以拒绝说 no， 没关系。 所以你是黄汉他们的同事吗？ 汉 who is 那个还是

节日，想念一个不想念我的名字，我的快乐在零下十二度迷失，呼出的气总会有你的影子。我用了十种摆脱孤独的方式，揣了十种不会失眠的睡姿，等待是爱情最和平的样子，等希望慢慢绝望直到心死。 Merr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还没说 2:35，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他是徐若瑄，《蓝色圣诞节》。接下来这个短短的时间，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本周你有发生什么大小事，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 好， 海平面一周大事就是说，他听了节目玩 Good Night， 他就去玩了。 他觉得我们聊天很有趣，可是我不知道自己实际有没有去练习一下。之前不是说有些人会在网络上搭讪练习人嘛，可是他们讲话还是会非常的紧张。我觉得其实可以用这个练习。 会吗？因为面对面的练习，跟打电话练习，跟匿名聊天打字的练习，就三个不同的阶级。 所以他如果已经在国内上很能跟人聊天的，不会辅助他在面对面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没有办法。我就是在网络上面可以很开心跟人家聊天，可是面对面的那一种陌生聊天的话，其实不会这么的自在。人面那个等级是有差别的， 像悬崖一样落差那么大吗？ 落差非常大。我说的是，就是在路上那种接搭哦，路上搭讪那种哦，对啊，差非常非常多。 Merr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还没说 上有一通电话，你觉得他是银行推销，还是要分享一周大事，还是要私聊呢？ 他马上挂掉。嗨，你好。 喂，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铁头。 铁头怎么样？ 嗨， 你要干嘛？ 所以今天是要聊职业吗？ 不是啦，现在在讲一周大事啊。这样，铁头，你职业是什么？ 一周大事哦， 对啊， 铁头很想 share 自己的工作。 铁头，你职业是什么？ 我的职业是业务。 哦，好，那 pass， 那你怎样？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 好，我的一周大事吗？我觉得应该是我的 开始在印象 拿回来了， 印象什么时候来了？ 我的大牌快拿回，快要可以拿回来了。 大牌是什么？ 我汽车的大牌。 你汽车的大牌，你之前怎样？酒驾被吊照、 哦？我不喝酒，我超 大牌是更 大牌是什么？ 大牌就是汽车的大牌啊，牌照啊。 我不知道啊，为什么会不见啊？为什么会被吊掉啊？ 因为超速。 我不喝酒，我不碰酒啊，因为我超速。 我不喝酒， 什么东西？ 这要超很多才 会，你是要 超很多才会被吊吧？ 没有啊，没有超很多，超60就会被吊大牌。 60是你说超限速的？ 等一下， 再加60吗？ 限速 60加60， 然后你开了120， 80加60就是140、欸。 啊，对对对对， 所以你在高速公路上最高限速110，你开到170。 对，最少要开到170。 那你是在哪一个路段被吊的呢？ 在十八标。 哪里？ 十八标。 十八标是哪里啊？ 雕哦， 就是在戏子跟 五八的那一段。 然后那是一个快速道路吗？ 那是高速公路。 那是高速公路， 但你就一时忘情狂踩这样。 所以踩到160、170这样子。 嗯，那个时候忘记了，我不知道在干嘛，可能在 发呆， 然后就在。 好恐怖哦！ 我说。当然超速这是完完全全不对的、可是有时候开车如果那个路况很好没有什么车然后又很好开真的驾驶会很容易放空、欸、 是不是 就是你会陷入一个好像自动驾驶的状态 对 你也不知道 对 或是你已经固定开回家的路你已经开了比如10年了有时候你会想说 是的、 欸、我刚怎么开回家的 好可怕、哦、 对就是完全那个情景就是完全那个情景然后整条路都没有车 嗯， 好直好长看不到尽头 那这样掉了多久 掉了3个月 哇、wow、好这是一周大事值得一说这是一周大事 好大哦 嗯谢谢你铁头 行车平安 谢谢 拜拜、 拜 拜 拜 拜 难怪我同学之前说他们在设计高速公路的时候 就是你要设计一些让他会 醒来的东西就是不能设计的完完全全就是笔直的往前呜这样子、嗯、他就要设计一些就是小东西然后让驾驶可以知道哦这有点不一样有点不一样这样子、 嗯卷卷应该就是前几天你分享那个制作公司的人，因为他说他的一周大事就是你降临他的公司，他开心的跟你要合照、要签名，然后开心到他的表情管理都失调了。 不会啊，看起来很震惊，但是合照的时候他离我有一段距离。然后就是那一段距离，就会你知道，当有人要离你越远的时候，你就会越想要去，就是把他一把这样搂过来这样。 你强搂他哦？ 没有。最近那个牛岛的事件让我知道，就是不要这样子。 我那个周刊的标题真的很重哎，性爱成魔之路。 而且你还要马上拍给我说干嘛？ 干嘛是要跟 Peter 是有点关系吗？然后下面还我自己家小子这条路。跪着也要走完，很可怕，很重哎，那标语。 我的一周大事是我拖了很久的作业终于开始做了，我开始还债了。 啊、你说之前 募资的 那个，募资的 就是回馈品啊，对，开始寄送，然后开始。因为我的回馈品就是我的声音嘛， 对， 所以我今天一早录了很多的，很多人都是要 声音。 不是很都是要 正面积极 You're awesome 对都是要 You're awesome 跟就是譬如说谁谁谁你很棒 You're awesome 这样子所以我今天早上讲了很多个你很棒然后寄出去真的觉得自己很棒好像就是对我说大家很棒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很棒的感觉 林小姐一周大事昨天跟10年没有见的员工见面一起吃饭然后彼此聊着当妈妈的辛苦还有人气的故事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缘分栗子他的一周大事他这周下单了3件戴安芬内衣、 啊、 这很重要吗他说希望这个冬天我的胸部可以保暖到还是你一周大事的重点在于你下单的那3件的 size 是85一呢你就是我的光好控制我心跳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就是为你想做亲爱的光好有人的一周大事是信还没有被读到在马克信箱有人的一周大事是信被读到了、oh. 那我们有一个频道在分享马克信箱朗读大家的信件也欢迎大家写信给我们那就是耐心等候总有一天念到你如果他没有被寄丢的话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着迷在看就是康熙来了的精华片段就是到康熙到后期开始大家会觉得说哦比较疲软啊、嗯、然后主题比较不吸引人啊、 嗯、 可是你知道精华片段就是他已经帮你搜集好了各个时候最好笑的那一两分钟、 啊、 哦我真的看了就是连发就是会一直笑到肚子痛 这么夸张 我那天看到一集是 他们请一些有特殊才华的人上节目、嗯、然后有一个人是喝可乐喝很快，有一个人是大胃王吃很快。 有做过这种单元， 就两他就捡两个素人，然后那个人就说哦，我可以喝那个一桶那种你去吃披萨会有一桶那种可乐，那大概多久？30秒就可以喝完，超快。就是现场就说好，那你就是试他，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一开始很快哦，咕咕咕咕咕咕，他就吐了一口。 为什么？ 不知道啊。 你说吐回瓶子里哦？ 没有，就是他中间休息的时候想打嗝，然后就大家都傻眼，因为你不就是喝可乐高手吗？ 在摄影机前会紧张。 对，我就想说可能是紧张吧。然后他就是，反正因为他就剪精华片段。他可能就失败了，然后下一个人就上来说：“大胃王，我可以吃很多，可能吃很快，我可能可以吃很多颗水饺。”这时候小孩子就有点不安的问他说：“你有看到刚刚杜先生怎么了？”然后他就说：“哦，他可以。”他就开始表演吃水饺，噔噔噔噔，吃超慢，每一颗都吃超慢，可是现场没有人敢吐槽，因为他就是很认真在吃水饺。旁边有人慢慢说：“哎、欸，我吃好像比较快。就”他也是，一分钟吃什么八九颗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很一般人的速度，就是那一集就是很尴尬。然后我就觉得里面真的太好笑了。我就看下面的那个 留言 ，然后好像有人留说，就是康熙在结束的时候，还是某一集，尤其制作人来回顾一些他们印象深刻的，就这两个人让大家印象都很深刻。然后他们两个有生气说，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可乐不是我要的牌子，买错了 哦， 所以害我那个不 OK。然后另外一个说，水饺冷了， 不好吃吗？ 就冷了不行啊，就他们都有自己的要求，可是你没达到， 哎呦， 所以他们才失败。 那我们试着去找他们，然后做。 我觉得他们俩可能不会想要再表演这件事情。 为什么？做平反啊，在网络上以后大家、就是、 他们一定是有成功过才会被邀请来。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去一样去拍啊。现在我们每个人都，你看这些设备很简单就可以去拍啊。 咕咕咕咕咕咕。 然后去就是问好你到底是要哪一个牌子的，是不是 Pepsi 比较没那么刺、 然后你的水饺是要现煮好几分钟开始吃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好、哦，那个 我可以在家煮好，然后端给你这样。 哦、那个 SY 的一周大事我觉得非常的棒、他把过期快10年的化妆品给清掉了， 总算 真的，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岁末年终，你除了疯狂想要帮自己添购一些便宜的保养品之余，你有没有先整理你去买的时候他会送你的小样、或是旅行组，你都一直放着觉得有时候可以用到，如果未来去哪边我可能可以用到， 不行不行， 但你是不是真的都没有用到呢？ 不行 夏天的一周大事，昨天买的房子租出去，我成功找到房客了。 昨天买房子，今天就租出去，这个也太厉害了吧？ 对啊。飞碟胖小子又一周大事 哦， 他跟连胜文哥哥拍了合照， 有用文艺青年的姿势吗？ 天哪，你还记得文艺青年 ？Yeah。我看到一个超级好笑的， 哪一个？ 志强说他的一周大事，就是我的电脑荧幕里面变成麻油了，让我快疯了。然后我就想说。你有事吗？这麻 电脑萤幕里面变成麻油哦， 是什么意思？ 对，是什么麻电脑萤幕里面怎么变成麻油？嗯，往下滑看到我的一周大事就是我的电脑萤幕那里面有蚂蚁，然后我的电脑萤幕变成蚂蚁窝了， 好恶哦。 但是我觉得比起你的电脑萤幕变成蚂蚁窝，我觉得你把蚂蚁窝因为打太快变麻油咯，让我觉得超好笑。蚂蚁哦，蚂蚁哦，蚂蚁哦，蚂蚁哦，蚂蚁哦。 劲歌金曲， 你是我的家珍。 你是我的家珍， 用心爱你的人才会对你的一切如数家珍。 像彩虹是属于天空，像你和我属于分开的。 住在心里最温暖的声音，江美琪感动好歌家珍。 后来的我们才懂得把失去当成中过程，但泪干的消失，分开后是问还记得。后来的旅程有个人完整，我不完整灵魂，我的快乐他懂，困惑他懂，一切他都如数家珍。 走过第二个十年，他用一首又一首的好歌感动我们。敬请期待江美琪全新专辑《我们都是有歌的人》，陪你继续歌唱。 等待生命的河流到远远的，我还紧握手心的家珍。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个人的自在驾驭，两个人的浪漫旅行，全家人的相聚时刻，因为 Volvo 的安全守护，让人生每个阶段都是最好时光。 Volvo 年终最佳优惠，全车系19年式升级多项顶级科技配备，再享最高60期零利率，指定车型再加赠一年以市险，最高40万优惠回馈，速洽 Volvo 全台展示中心。 台科大 EMBA 开始招生咯，接轨国际，专业师资，可跨业学习，还有多元活动丰富您的人生。台科大 EMBA 荣获 AACSB 与 EQUIS 国际双认证，绝对是您最优质的选择。报名请上网搜寻台科大 EMBA。 以上广告由国立台湾科技大学提供。 最温暖的问候往往只是一声简单的晚安。金曲歌王萧煌奇年度暖心单曲晚安。 给自己一个晚安，让心事都暂缓，别还在天真两端挣扎着该怎么办。给世界一个晚安，让付出能更简单，我陪你再多走一段，每一步会 萧煌奇联手打造同温层护暖情歌，环球与萧煌奇联手推荐，让你安稳的结束一天。 晚安。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打星，12月17号登场的是艾怡良。 遇到每个女孩，我都会告诉她，你该那样爱上。 下周飞碟快红星为你送上 Kevin 廖博雅。 And I'm so sorry， 必须让自己失去你。 So sorry， 让爱成为最美的形容， 请俯瞰我。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小球庄娟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行政院秘书长卓荣泰今天下午登记参与民进党主席补选，他说：“人民的声音我们听到了，听到台湾最大党就是讨厌民进党，这是最深切的警惕。未来当选之后，他愿意走访各阶层，与讨厌民进党的人畅谈民进党的问题，希望大家看到民进党的改变。”桃园市长郑文灿昨晚发表了中生代谦卑反省共同承担责任的声明，推荐卓荣泰参选党主席，获得台中市长林佳龙、屏东县长潘孟安、新竹市长林智坚、台南市长当选人黄伟哲、嘉义县长当选人翁章良以及竞选高雄市长失利的陈其迈共同署名。卓荣泰今天登记参选的时候，郑文灿、黄伟哲、陈其迈、林智坚、翁章良也都陪着他一起到了党中央。民进党内新潮流系的桃园市长郑文灿和党内中生代推举卓荣泰参选民进党主席，创流大佬吴乃炎在 LINE 群组内表达不满民进党不思检讨，也对郑文灿非常失望，决定退流退党。吴乃炎在群组中写道，他对人选没有意见，可那样羞辱小段的文字，郑文灿都签得下去，新潮流还有存在的理由吗？看到郑文灿挺卓荣泰的说法，他决定退出新潮流，退出民进党。吴乃炎受访时说，卓荣泰才骂段宜康不到一个月，郑文灿就签下这样的声明，这叫段宜康以后如何领导新潮流？他对郑文灿很失望，也证明新系组成是个失败的实验，大家碰到权力的时候全都默不作声，令人失望。他是为新潮流才留在民进党，既然退出了新潮流，那也就退出民进党。民进党在九合一败选之后，段宜康在立法院质询行政院长赖清德时，要求民进党必须要真诚面对改革过程中的错误。卓荣泰当时出面反击，难以接受段宜康的质询，一点都不检讨自己过去如何强力主导党团，却用同样的理由指责别人。若这是党认同的结果，请段宜康出来选党主席。段宜康当时回应非常羞愧，不知道责任在我身上，如果把责任全都推到我的身上，可以让其他人继续前行，我也愿意承受。段宜康今天说，卓荣泰是由大家左寻右觅的结果，中间讨论过程他不了解，但只要大家达成共识，有人愿意承担，就该共同奋斗努力祝福，很高兴党的重担有人愿意挑起来。谈到卓荣泰曾经呛他，你出来自己选党主席，段宜康说，卓荣泰放话的时候大概也没想到自己会选党主席吧，我不会因为他的放话就有任何情绪，此刻需要成熟，以他个人而言，无论在党内是多数是少数，我会坚持该坚持的价值。段宜康坦言，心中也有主意的人选，而且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努力游说，他一度觉得对方松口，也有心理准备了，但是后来看到大家的共识，不愿引起党内纷争，在登记最后一天能有松一口气的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441点，跌幅 2.02%， 成为2137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26点，跌幅 1.26%， 来到206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39点，跌幅 1.49%， 来到259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78点，跌幅 2.29%， 最新价位762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10点，跌幅 1.55%， 2611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4点，跌幅 1.1%， 3067点。

Yes, I'm in love. I really 没有很喜欢你，不要随随便便就靠近，又随随便便的不见踪影。迷恋你的理由，我不想再让寂寞失控，我不想有什么事都没办法做。 Yes, I'm in love. 有谁能给我一个不再迷恋你的理由？ 来自于那我懂你意思了，时间来到了3:11，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要来做诚实电影预告院，看看这礼拜有什么新片上映，我们请欧巴马克来看看这个预告到底在演些什么。那因为2018年要结束了，所以开始有人在调查，就是哪几部电影的投资报酬率最高， 赚最多钱。 2018年赚最多钱的 number one 就是之前你也有介绍过的《月光光心慌慌》啊，它成本呢，它说台币3亿，但是它卖了77亿，所以赚了25倍。那还有一些片也是投资报酬率在前几名的，像是《疯狂亚洲富豪》也是很厉害，因为它票房高达了72亿。然后呢，还有《鬼修女》，但是我没有看过《鬼修女》，我不知道。 哇，前面两部就三部里面有两部是恐怖跟惊悚欸。 有一部片叫做《黑豹》，虽然成本高达64亿，但虽然它的票房有400亿， 哇哦， 所以也是有6倍的投资报酬率。 天哪， 很可怕欸。然后你看到里面啊，还有一部片它，它因为我现在是查网络新闻，但我今天看报纸，它有列一个表格出来，有一部片我没想到它投资报酬率这么高，就是《境界》。就那个不能讲话。我就想说那个场景就是那个内容， 你说应该不会太多钱对不对？ 对，然后也是好几个亿，就是那个数字你看就说什么你要花这么多钱拍这个，就是也是会吓到。嗯， 刚刚说那个月光光心慌慌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吓到说他要花这么多钱了， 很神秘耶。嗯， 但是常常你常看那个电影的后面啊，就是好莱坞电影或是大制作的后面，你会发现他们的分工非常非常的细。嗯，然后再回来台湾看国片，你就会想说哇，台湾的电影工作人员也实在是太惨了吧。 你说一个人身兼多职吗？ 对啊。 所以这礼拜第一部有什么片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这个礼拜因为水行侠要上了，所以其实大部分的片都闪了。 好可怕啊，水行侠一来大家都开那个水然后让他 过。对啊，这个礼拜超级大片就是水行侠。然后DC 的水行侠呢，它是我不知道，这跟个人有点关系吧。嗯，就是我常常看 DC 的我都没有太多的反应跟感觉。嗯，对，然后觉得他们的剧本的走向跟什么，可是我知道有很多始终的漫画迷，他们会觉得其实 DC 才是真正有拍出那个漫画的感觉。哦，就是比较严肃跟认真一点，有整个世界观这样子。就是他们可能没有这么喜欢 Marvel 的那种插科打诨的，就是喜剧跟笑点在其中。嗯，所以就是看你以前比较喜欢哪一个阵营所拍出来的电影。嗯，那水行侠就是关于他就是深海阎罗王嘛。 那这不就是海盗船里面那一个 、哦、不是 David Jones 他就是被预言说他可以整合陆地跟水底下世界的王者這樣子、嗯、对啊，反正总而言之也是有外面人要来入侵啦，你不得不要应战啊， 所以他也是一个国度，就像黑豹他有个他自己的 亚特兰提斯，对、哦、对，有一个国度在水底下世界， 然后也是国王， 对对对对对，然后找到那个厉害的有威力的三叉戟， 那不就是海绵宝宝里面有那个啊？ 海绵宝宝也有三叉戟哦， 有一个人他有拿着一个那一个，然后也是在水底是个王， 谁啊？你对海绵宝宝涉略竟然如此之深。好，水行侠 Aquaman， 那、嗯嗯、我刚刚突然想要讲什么又忘记了， 被我的海绵宝宝弄走了。 对啊，哦，就是水行侠呢，跟接着下来我要讲这个蜘蛛人新宇宙、嗯、他们其实在前几周其实都有一些口碑场或是试映场这样、嗯嗯、所以其实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先看过，那 我身边很多人都看过水行侠了， 对对，那水行侠的那评价如何呢？ 我就还没问，因为他们刚好是这几天这一个礼拜在办试映吧、所以也没有问到， 嗯，大家可以去问问就是有看过的的人的评价。 飞碟胖小子好像看过哦，也跟夜光奶奶上次好像读到他们两个要去看电影，嗯嗯， 然后蜘蛛人的新宇宙，我记得好像之前也讲过啦， 好像有，还是那时候在讲宝可梦啊。 我记得好像讲过，如果没有在这个电影的时段讲过，也应该是在就是某一天你不在的时候， 你讲过， 对，我已经讲过了。蜘蛛人的新宇宙，它是一部动画的电影，然后这一次不是在由真人演的，跟陶比麦奎尔没有关系，跟那个 Andrew Garfield 也没有关系， 它是动画， 对，它是动画，而且它的故事轴也完全不一样了，不是在就是又重新说什么从第一次他怎么样去那个高中实验室，然后看到蜘蛛，然后被刺到，然后突然有一天眼睛变得有点模糊，然后开始设计蜘蛛装，然后什么他 不是演这一段， 不是在演这一段，而是一个完全全新的故事轴， 他已经是蜘蛛人了， 他是个蜘蛛人，可是后来他发现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的蜘蛛人，而且在每个不同的世界，比如说有动物的世界就有猪的蜘蛛人，然后有的蜘蛛人是 怎么那么可爱， 有蜘蛛人是黑人，有蜘蛛人是女生，有蜘蛛人是小女孩，有蜘蛛人是什么，反正有各式各样各种蜘蛛人。 我想看猪的， 猪的是真的在里面就甘草人物， 硕与冷笑话乐团《阿波狂想曲》，我们有水行侠，有蜘蛛人。 蜘蛛人之外呢，还有一部片是日本的电影，然后它的片名蛮长的，叫做《大声点，笨蛋》，完全不知道你在唱什么。哼， 这是一个歌手的故事吗？ 对，是关于唱歌跟歌手的故事。嗯，一位呢是摇滚巨星，然后他唱歌当然就非常的嘶吼这样子。然后遇到另外一位呢，在街头的唱歌的一个女生，可是她唱歌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小。然后他们两个人的相遇这样子。那摇滚 摇滚巨星被发现，其实他的声带已经坏掉了，嗯，所以他都要靠打那个什么声带的特效、 哦、 特效药、禁用药来维持他那个演出。然后好像从预告片看起来，好像是他应该要去保养他的声带，所以他可能要暂时的不能再唱歌。可是这个时候，他就要把他的那个歌唱事业交给这个街头的唱歌很小声的这个女生，这样子。然后这个很小声的女生呢，她一直有一个想法，是觉得说好像大声唱歌跟大声讲话不是什么好，就吼出来不是什么好事。嗯，然后慢慢发现好像要吼出来，这预告看有点 怪， 好像是这个样子。就常常有的时候预告看是这样子，你进去电影院看是完全对，是另外一回事的。 你只要告诉我那个女生是谁就可以了。 那个女生是谁会影响你想不想去看，是不是？ 因为我记得那一部片女生女主角很可爱， 很可爱啊！一开始我还以为她是星原结衣， 就一开应该会蛮多人，就是也会吃她的粉丝，就是我看到是你演的，我就会买单这样子。 是吉冈里帆 啊，可爱。 其他这个礼拜的电影其实真的算是闪光嘞，就剩下一些修复类的，比如说《霸王别姬》。 哎、欸，真的很想进电影院去找时间去看《霸王别姬》。 没错，嗯。然后还有一些像纪录片的 Vivian Westwood 的《朋克时尚教母》，以及呢这一部可能如果你是热爱喜欢棒球、热爱棒球，所有看不下 简明。 对。所以我不看棒球就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棒球痴、棒球迷们，后进王建民纪录片。 把我的宝贝来自于拉拉徐佳莹，但现在平台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有很多新电影，可能大家觉得啊，我没有办法在周末人挤人，我要等那个水行侠人少一点时候再出去。很多人会在比如说 Netflix 开始看电影，这礼拜因为我难得过了非常悠哉的一个礼拜，所以我天天都在看有什么电影可以看。然后昨天有分享过了惊心动魄，就是布鲁斯威利举重到头要炸掉那一部，我昨天又看了一部很怪的电影，叫做临床实验。临床实验呢，在演一个心理医师，也说是咨商师，然后他专门处理那个什么压力创伤症候群的、对，但他在处理一个案例的时候失败了，就有一天他就是听到有声音，比如说我是医生，你是我病患，马克你在房间吗？他一开门，然后看到马克拿那个玻璃狂割自己的手，割自己的身体，然后用哭着跟医生说：“医生，你是错的，你是错的，告诉你是错的。”然后医生就想要说服他说：“ 赶快放下吧， 你放下来。”然后，可是他上去的时候，就马克发疯，就开始往我身上拿那个玻璃这样狂刺我，要置我于死地。然后就是最后医生把他踹开，就说：“你不要再闹了。”他就拿那个玻璃，就是从自己的脖子，就是医生你是错的。他预告就是剪这个，然后就按 play， 就是、结果嘞， 就是想知道就自己去看， 又是这样， 不是啊？电影预告院不就这样？我看预告被吸引，就是因为这一段被吸引进去的啊，因为他就是这个案例，他方式没有处理好了，所以他就觉得

王子娇和五月天共同打造 Life and Life。 真实的活着充满了考验， Life and Life， 或许会丧气的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 Tomo Go。 我的黑眼圈会让人困扰，情绪上的变化，因为我有丰富的夜生活，现实并不复杂。每天的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与UFO。每天的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与UFO。 Sometimes I feel like throw my hands up in the air. I know I can count on you. Sometimes I feel like saying, Lord, I just don't care. But you've got the love I need to see me through. Sometimes it seems the going is just too rough. And things go wrong no matter what I do. Now and then it seems like the life is just too much. But you've got the love I need to see me through. When food is gone, you are my daily need. Oh. When friends are gone, 这首歌曲 You Have Got The Love， 3:32，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刚刚看完一个很酷的预告吗？ 说到了 You Have Got To Love， 你必须要有爱，那这一部片，哇，好可怕哦！ 就是很想看，我看到预告之后就在期待赶快上。 它也算是灾难片，也是一种恐慌。山姆布拉克呢，就大肚子要生小孩了，然后生出小孩了之后，感觉这应该是要有爱的。可是他在做完产检，在出医院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世界怎么了？因为在医院突然就有一个，他就亲眼目睹一个女生，就是把她的头往玻璃窗、玻璃门这样子往出撞， 哼， 康康， 有点像丧尸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只是一个其中一个，他出去以后发现，哦。整个世界都变得很奇怪，就是大家好像就是发疯了一样。过没多久，就原本的世界就已经完全失序，变成废墟，只剩下一小群人，他们躲在一间屋子里面。他们发现是外面的，就是跟外面空气接触那个不的地方，不知道什么东西会让人看到最恐怖的事情，会引发人的恐慌跟恐惧。对对对对对，所以呢，那接着下来呢，可是。也不能一直都待在屋子里面，山姆布拉克还是决定他要出去，就要去到一个就是安全的地方。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到哪里，可是反正这是他的决定，他要出去。 嗯， 他为他的孩子就是 做出这样的选择。嗯，那怎么办呢？他们就这一群人，他们就要把他们的眼睛全部蒙起来。嗯，然后因为如果打开的话，你可能就会看到一些恐惧的事情，可能就会自相残杀或者就自杀，这样很可怕。对，然后所以接着下来就是他们要如何在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生物吗？还是 你不知道那个源头到底 是 什 么？就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这种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的恐慌。以前的恐慌可能是杀人魔、 外星人。 或异形这种恐慌，不然就是灾难、地震、海啸、 龙卷风、 火山爆发。可现在没有，现在之前有一部就是很瞎的片，就是那个整部片没有任何的怪兽、怪物，就是风，然后你看到那个树叶摇摇摇一摇，然后人就死了。就是最近有很多这样子就是类型的电影， 就我们不要做太多的设定琢磨。 对，嗯，的确是这个样子。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不见的东西是最可怕的，包括就是。如果大家要去中国的话，不要随便带猪肉制品回台湾。 真的不要带猪肉，很愤怒哎！ 就是你 硬要带什么啦？ 你自己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你可能会整个摧毁整个台湾的产业 环境。 对， 因为之前这部电影即将就要上了，然后就是开始会有一些关于山卓布拉克他拍这部片的时候访谈。那因为这部片有说你的眼睛会看到最恐怖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蒙着眼在那个世界生存。嗯，那时候他就有跟剧组说，我就是蒙眼，然后我就演戏，不管我撞到了什么，我跌倒了什么，除非我生命危险，否则你都不要打，对，不要打扰我，就让我继续的进行下去，就是展现最真实的那一面。嗯， 哦，我没有讲刚刚这部电影的片名，在 Netflix 上面叫做 Bird Box， 所以你在院线片应该是看不到的。 周末就要来临了，这个周末难道你已经预约好水行侠的票要去看了吗？ 没有， 没有。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周末你有选好哪一部片要去观赏放松一下你的身心吗？还是这个周末就待在家随机转转呢？3:36，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欢迎大家可以上脸书按我们赞追踪我们，你可以搜寻玛丽的象牙塔或是欧马克，我们的 IG 账号是 mark_orange 或是 Mary in Tower 都行。没什么值得烦的，忙不过就是吃喝玩乐，每个美好都是可难的，除了快活没什么值得耽搁，不太需要独处，自然就变得比较像我人，不出懒得计较数目，因为天生就比较帮忙挣，连装都不想装，任凭周遭射来的目光，闹钟早就不想当，智能不发达，不忘曾经是超人抚养大，即使时常累倒，只是心在跳，也没忘记爱笑，偶尔少个劲，顺便少个惊叹号。就算拼到了通宵，也照样保持帅哥。就算踢到了左脚，也照样保持帅哥。保持帅哥。保持帅哥。保持帅哥。保持帅哥。还没尝过华丽的糖果，一刀是常常被打手心。每当准备杀出一片拿手戏，没料台词就断了，被煞风景，人才塞早就老问题，但矛盾还是没时间好整理，生来不是一身好本领，只有血色的装满保温瓶，跟着狐群勾当，挡不住的捣蛋猪，偏不去投降，一次现中就放不住老顽固，虽然面对运气依旧没潜力，鸟事依旧没见心，的自由生命没见底，球员一起输当个没有意的非典型，就算拼到了通宵，也照样保持帅哥。就算踢到了左脚，也照样保持帅哥。 他是吕世轩，保持帅哥。今天的诚实电影预告院来到了最后一部片的时间了。 这部片我自己是觉得蛮想看的，我自己很想看这部片，叫做《奇迹热气球》，是一个真人真事的改编。在197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德国还分成东德跟西德的时候，对，那东德当然就是由就是共产集权国家苏联控制的，然后西德呢，则是民主自由的，就是可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啊、美国啊、欧洲啊这些国家所共同控制的这样子。好，然后呢，这个奇迹热气球呢，就是在东德的一家人，他们想要就是到自由国度去，他们想要到西德去。好，那怎么样过去呢？他们就坐热气球， 这么浪漫。 他们要坐热气球飞过那个就是象征意义的柏林围墙，他们要飞过那个就是边界管制这样子。当然会担心说，如果被军方发现怎么办？如果被射下来怎么办？这样子。结果呢，第一次的时候呢，他们就坐热气球，电影那预告的一开始，他们就坐热气球，然后热气球就坠毁了，距离边界只差200公尺，就是一点点的距离，他们就过去，就只有一点点的距离，然后可是他们就掉在树林当中，掉在树林当中以后，哇，掉下来要怎么办呢？当然就是这件事就是事机败露，就被发现了，所以他们要赶快就是要把那个 热气球冲起来嘛。 那就已经坏掉了，就是赶快毁尸灭迹啊，赶快装没事，就回到自己正常的生活里面去。但是在就是共产铁幕之下，他们就已经被盯上了，因为他们会想说，哇，那个什么，比如热气球上面可能有我们的指纹或什么会被发现的，又留下什么样的，就是我的什么药没有带或干嘛的这样子。好，所以就他们就发现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盯上，就国安局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调查局人都就在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这样子。但后来呢，他们决定要再飞一次， 就这样热气球做一次。 他们还要再做，因为他们觉得终归是会被找到的，就是被找到以后他们也是完蛋。 那不如就再冲一波， 赶快趁这个时候赶快来做。那当然你要做一个就是可以飞很高然后又很远的热气球，你必须要买特殊的布料，然后那个布也要很大才做得起来啊，所以你可能去找布。那当然这你知道在那个社会当中，就会你是一个裁缝店就会密报说最近 他很怪哦， 最近有人给我买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这一种布料，对对对，你明明就只有半斤，你哪来一斤毒人家？ 有鬼。 对，然后就要卖布。然后另外呢，他的孩子在幼稚园嘛，幼稚园老师就问说：“哎，那你的爸爸是做什么？”就问，要问每个小朋友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爸爸是裁缝师。”老师就问说：“哦，裁缝师他在做什么呢？”然后说：“我不能说。”然后老师就会说：“ 为什么不能说？ 你什么都可以告诉我。”所以那种很恐怖，就是草木皆兵啊，就是以前可能现在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一句口号了，就是小心。匪谍 就在 你 身边， 然后所以每一个人都在就是等着看，或者说哪里这个人有哪里不对劲，我要去跟调查局，我要去跟谁谁谁密报这样子。对，他们就决定要再飞一次，不知道最后到底有没有成功呢？奇迹热气球。 世代冠军神曲 Bad Day， 'cause you had a bad day， 最懂你的城市情人丹尼尔 Daniel Powder 2018全新暖心主打 Do you wanna get lucky？ Do you wanna get crazy？ Do you wanna get high？ Do you wanna get lucky？

需要一次心跳，又来到。不过一秒给予你的一切，等离别。不过一念，天上也人间。 岑宁儿再加上陈奕迅的一秒3:51:17，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嘿，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祝你有一个很愉快的周末。天气会很冷，下周听说会有最冷的时候来临。 哇，怎么可能？ 大家要好好的保重啊。 这首歌曲来自 Lady Gaga，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不要忘记你很棒，我们下周见，拜拜。 It's buried in my soul Like California gold You found the light in me That I couldn't findSo when I'm all choked up but I can't find the words 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 baby it hurts When the sun goes down and the band won't play I'll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Lovers in the night Poets trying to write We don't know how to rhyme But damn we try But all I really know You're welcome Well